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三环国贸桥北向南方向、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2018年已经过半了哈，时间过得好快呀、啊，仿佛还在昨日，还在做2018年的年度计划呢。这一半都过去了哈，到6月份的最后一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两天没见面了，想我了吗？群里面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好了，想加入到我们大冰箱当中的，赶快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同时呢，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刷一下存在之后，把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先扫一扫你加里面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好了，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各位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已经憋了两天了？赶快点名了，马尾辫、小呆猪，还有阿龙阿龙，还有风洛风洛，这个名字好陌生啊。还有焦雪松，小呆猪现在是在世纪科贸大厦 C 座收听啊，不要刷屏。还有雨香，刚刚是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家族一群当中的老朋友呢，抽烟喝酒烫头蓝色星光，还有韩炳正、赵湛江、小鸟依人、许健，你们好，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字母妹妹还有娜娜，好了，家族群当中的各位朋友，把气氛搞起来，然后来发位置发红包咯。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6月25号，星期一，尾号是和四和九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特别是炎热的酷暑哈，然后注意这个路怒啊，平时有路怒症的各位朋友一定要这个谨慎驾车，放平心态哈，不要着急。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汽车时尚资讯的第一条，俄罗斯世界杯戏真多，无人驾驶汽车都出来了。在世界杯期间，俄罗斯的汽车制造商带来一款无人驾驶电动公交车，那这款自动驾驶摆渡车可以在粉丝区和体育场之间长约650米的封闭轨道上行驶。摆渡区域呢还配置了 5G 移动网络信号，以便于这些自动巴士能够更加准确的导航和定位。那一直以来俄罗斯汽车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并不是特别突出哈，而这次无人驾驶电动 公交车的亮相，向世界展示俄罗斯在未来出行领域的全新进展。光是足球啊，踢得不错啊，你这个车也不错，在未来出行领域当中，我们也会有新的作为的。好，让我们来拭目以待吧。好，加油啊，小伙子！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宇宙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十到第四十六位的歌曲。听完之后，我们来倒序，先听第五名，然后是第四名。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十名 Imagine Dragons It's Time。 第四十九名 刘瑞琦头号粉丝。 第四十八名 欧哲阳唐娜时间的河。 想一想太匆匆，太阳从来不会再等待。 第四十七名 汪苏泷桃花扇。 第四十六名 Jenji Summer Memorie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就倒序来听，先来听第四十六位的歌曲。上周全新推荐的一首乐曲，是我们为汽车量身定做的，来自 Jenji 的这首 Summer Memories， 夏日记忆。Jenji 的电音制作水平不亚于任何制作人哈。他独特的电子音乐旋律总是让人感觉到很兴奋和快乐，一起来感受他为我们带来夏日电音的魅力吧。怎么样，现在听起来特别应景，名字就叫做 Summer Memories， 夏日记忆，来自 Jenji 的电音，伴你在上班的路上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先来听第四十八位的歌曲，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晋升到第四十八位，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来来来，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说来来的时候有没有吓着谁？未来要给你叮叮一下哈。哎，别走神啊，继续专心听讲。好了，官方微信平台收到新朋友，你的玩笑刺痛了我的执着。我喜欢你的头像哈，很甜蜜的样子。还有，那你说呢？更喜欢你这可爱的头像哈，两个小耳朵。还有根根 Q 乐一 Double 松都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了，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在我们的官微刷存在，并发送二维码申请加入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还有老朋友快乐小猪等等，也欢迎你们来。发现啊，官方微信平台从你们的头像大概能猜出你们的爱好，有喜欢旅游的，有喜欢摄影的，还有喜欢美食的，相信大家共同的爱好就是音乐，对不对？大家都喜欢音乐，所以我们才聚会在一起。好啦，我们的家族群当中的各位朋友，你们是不是在频频点头？赶快发红包吧！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回过头来重温第50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agine Dragons， 哈哈，梦龙 ，It's time。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掀起了全球的热潮哈。It's time。 乐队，他们掀起了全球乐坛自 Coldplay 等等乐团所启动的另类摇滚这个流行乐革命的风潮哈，革命的浪潮。也全美告示牌杂志曾经盛赞他们，说他们是当年最闪亮的星，和当年这两个字，哎呀，可是稍微有点硌了一下的感觉。好了，继续攀升，继续攀升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刘瑞琦，头号粉丝，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认识一下刘瑞琦。 这是你的配角，为了达成你的羊角，永远最熟悉的眼角，在骄傲的眼里渺小，为了彰显你的羊角，这条路你真的很好。街的浪花，你的额头，夏天大雨后握着走，冰块在琵琶融化，就像跳抖，你忽然的扬起了眉头，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眼角，永远最熟悉的眼角。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眼角，这角度你真的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眼角，永远最熟悉的眼角，在骄傲里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眼角，这角度你真的很好，烧不尽的操作变比较，就是看不够没借口、yeah， 然后默契刚刚好的像慢镜头，你忽然的向我回过头， 起来很温情，但是有一点节奏感，也有一点很黏黏的感觉，来自刘瑞琦头号粉丝。啊，这首歌曲呢是刘瑞琦来表达对粉丝的爱哈，通过音乐的方式告诉粉丝们，瑞琦爱你们，未来的路很长，我们一起往前走吧。啊，听汽车音乐会的各位朋友们，啊，同定爱你们，未来的路很长，让我们一起往前走吧。哎，现学现卖哈，我们继续攀升，继续攀升，我们跳过第48名歌曲，来听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金瓜外楼楼下就似一首花满袖，那女儿家心事让两眉秀，超短于这山的平静，有谁又向我轰走，傲慕一路花将你就汇入这只身桥，将那陈词也唱出了星球，那日你这清晨满走楼。 水色落在低头，人在城市漂流，寻是个杀手，心应有的许个借口，这里送的红楼，算是你整个宇宙，在那地久天长竟然变成了天价不漏，有没有勇气远走，待在满身的伤口，往后长相看都一般音就笑不尽那愁，荒唐能的满足，天真如此为谁候，相信相准皆是执子之手，小心事让人没收，超短一折扇的平肩有谁又向我风走，傲慕雨露花将你愁汇入这只深秋，将那陈词也唱出了心愁，那日你这青春慢走有有明月怕灯楼愁不肯收， 曾国峰的作品来自汪苏泷的《桃花扇》，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借用昌月的手法，诗化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守护纯爱的故事。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第二时段。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6月29日至7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欢迎您参加本届软件产业年度盛会。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人才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

急中生智的他见一木垛，踏上后翻身入院，将妇女挪至门口处，随后门被砸开，二人获救。放下妇女，他马上从隔壁接上水管，登上梯子，又开始灭火。待消防员赶到，将火扑灭，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长安街建外大街一线东向西进城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讯，你是谁？官方微信平台没有看到你刷存在呀，赶快来刷一下存在吧。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啊，就要到暑假了，到哪儿去玩呢？走起吧，走一个远的地方。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从今天开始来推荐世界颜值最高的公路。今天来推荐的是蓝色海岸公路，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蓝色海岸公路，啊，几乎世界上最美的海牙公路了。这条呢，如龙如蛇一样的海岸的高架公路，是蓝色海洋当中最美的一段，盘旋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五轮贡式的海岸线上。当你穿越在这条道路上，犹如腾空起舞的感觉，震撼之至啊！这条拥有29座海滩和4个国家公园，也被称作是伊勒瓦拉休闲海岸。五轮贡呢，便是此地的中心了。据说这条沿海路线是从悉尼到南部海湾的最佳路线之一。新开通的海牙大桥路段呢，几乎世界上最好的公路了。海风和海浪声扑面而来，眼前一幅立体壮观的海景，哇，让你美到心醉，有没有？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Inna Summer Days。 第44名， 乔任梁 ，Bang Bang Bang。 第43名， 牛奶咖啡，两小无猜。 你和我都有了第一根白头发，长大以后相遇街头。 第42名， 郭靖，爱情模样。 爱情模样一直转，一直转，剩下眼。 第41名 ，Dana Carroll， I miss you s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ll stay together till the end. future. You can turn your memories into a future. 又是一首听起来很应景的歌曲，来自罗马尼亚的舞曲女王 Inna 的这首 Summer Days。 上周第五十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五位，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ance。 别光喝啤酒，我就在你身后，我可是清唱的歌手，你被我看到你别害羞，能否之舞，我有完美的舞步，你其实想跟我走，可为什么你还不理我？ I wanna kiss, I wanna dance, OK, 请不要假装给我个机会。就在你身后，我可是清唱的歌手，你被我看透，你别害羞，能否跳支舞，我有完美的舞步，你其实明明想跟我走，可为什么你还不理我？ I wanna kiss, I wanna dance, okay, 请不要假装给我个机会。 这边为何你偏要躲我后面？我的热情对你 say hi, 可没聊几句你却对我说拜拜。通常我是那种万人迷，为何只有你不 follow me? 你的矜持快要让我上瘾，必须追到你。You drive me crazy, boom boom boom, I love you, boom boom boom, I need you, 我都快要自重，为何你还不懂？ 一首复古电子舞曲，营造出 party 的躁动而暧昧的气氛。潮男潮女在其间释放诱惑，内心呢已经是小鹿乱撞的 boom boom boom。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四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牛奶咖啡用他们的音乐书写了一幅完整的成长诗篇，在漫长的路途当中，他们依然朝着美好和希望前进。用一首首充满诚意的原唱歌曲，讲述着歌唱美好生活的概念。牛奶咖啡，两小无猜，第四十三位。 你喜欢弹吉他，我喜欢在你身边画漫画，像两个傻瓜，谁都不说话，放学以后一起回家。你很害羞低着头，但是却勇敢拉住我的手。你是我

是喜欢你这样的自然，轻轻歌唱我们的每一场粉红色玫瑰花， 有一点点爵士风格爵士感觉的歌曲，安静悠闲舒适，来自郭靖的爱情模样。郭靖的歌呢，总是带给你初恋的感觉，粉粉的爱情模样，这是花季雨季应当有的浪漫味道啊。说到爵士，下面再来听一首味道更浓的爵士作品吧，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 Dana Crown 的一首I miss you so， 她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爵士女歌手，是当代爵士乐坛最重要的三女生之一。来听听她的这一首 I miss you so。 Those happy hours I spent with you, that lovely afterglow, most of allYour sweet caresses, each rendezvous, your voice so soft and low, most of 正之前 Dana Crow 就是当代爵士演唱女歌手当中商业成绩最好的明星之一了，可以说早于 Nola Jones 之前就出名了。她一开口就能让你跌入她设置的情景当中，跟着旋律慢慢摇摆，深深地沉浸在剧情当中难以自拔。 I miss you so，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突然也想这样说话，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待会儿回来。

till the break of dawn. And we keep moving, don't stop rocking. Get on up when you're down, baby. Take a good look around.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okay. We'll keep on moving on anyway. When the rainy days are dying, you gotta keep on trying. All the bees and birds are flying. Never let go, gotta hold on. And no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And keep moving, don't stop rocking. Get on up when you're down, baby. Take a good look around.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okay. 是来自 Five 由五个大男孩组成的偶像团体带来的这首 Keep on Moving。他们其实呢和一般的偶像男孩不太一样，他们是想打破偶像团体的传统。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啊，不是说五个人是，虽然说组合是一个团体，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这个鲜明的个性，想彻底打翻了这个偶像男孩的团体的定义哈。刚刚我们听到他们这首歌曲，也拉开了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节目的大幕。我是程斌，你是谁？官方微信平台依然欢迎你来晒一下存在哈。好了，接下来抓紧时间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老狼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这首歌呢，也是老狼久违六年之后呢，再次出击乐坛的重炮了。因为华纳唱片当时呢很重视啊，特别邀请到了这个林景和亲自来指导他的 MV， 也是老狼第一次和领导合作，所以呢不断的建立了默契的合作。好，那么接下来听听看这首《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双翅膀，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遗忘的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光象台的气温是26.8度，受到降雨云团的影响，今天本市气温略有下降，天气热的程度有所缓解，但是今天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外出应当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防雨和出行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发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消息。电影《少林寺二》近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举办发布会，制片方代表陈一奇表示，要靠全新的故事和内容，全新的武术表现形式，让新老观众都能接受。此外呢，在筹备《少林寺二》的同时，也将82版《少林寺》原片送往意大利进行 4K 标准的修复工作。发布会现场还特别播放了一段3分钟的 4K 修复版原片，经典重温，令现场媒体感动不已。动作科幻冒险大片《巨齿鲨》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举行发布会，导演乔·德特·杜巴携主演杰森·斯坦森、李冰冰到场和影迷见面。恰逢端午佳节，李冰冰尽地主之谊，邀请斯坦森吃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片将于8月10号全球同步上映。在上影节上，中国电影基金会动漫人才专项基金宣布成立，它将致力于培养优秀动漫人才，推动中国动画产业的良性发展。著名演员高亚麟先生上台致辞，他表示自己是从小看着《崂山道士》《大闹天宫》等国产动画长大的，从小树立了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好人，如何辨别真善美，如何分析对错，想让自己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10:33.3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好了，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每到周一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都会请到凹凸租车的两位负责人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新的这个共享平台哈，凹凸租车到底怎么回事呢？来，先来有请凹凸租车的公关总监刘倩，刘倩你好。 哎，冰冰老师好，大家好。 叫童兵就好了哈。还有来自凹凸租车的北京运营经理杨光，杨光你好。 童兵老师好，大家好。 不是说了叫童兵就好了，把我叫的感觉自己好老，压力很大的感觉哈。好，现在看足球了吗？杨光肯定看哈，每天看球。 还好还好。 嗯，这还好是什么意思？还特忙哈。 就是、平时工作比较忙，所以看的比较少，不能熬夜看。 刘倩，我觉得你回去得跟你们这个负责人，跟你们老板说一下哈。你看我们这个端午节也在值班，这个世界杯期间呢还是在上班。我怎么感觉你的娱乐生活没有，总是永远在上班的状态？ 没办法，我们毕竟是一个服务行业嘛。 哦，谢谢你，因为有了你们，所以我们这个平时这个出行更加方便了哈。我们能够安心的过端午节，我们可以安心的出去玩，我们可以安心的看世界杯哈。 对， 谢谢哈。 对，没关系。 谢谢凹凸租车哈。 只要是基本上大家休息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忙的时候。 哦，还真是，服务行业都是这样。好，凹凸租车先给我们讲一下它是干什么的。 奥拓租车我们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那么其实我们是为车主和租客建立了一个这个安全保障的信息平台，那么车主可以通过奥拓租车来共享你的闲置车辆的这个时间，那么租客呢可以以低于市场价格30%-50%的这个价格来租到你想要的任何的这个车型。那么现在我们上线了基本上是4年多的时间啊，我们现在注册的租客已经超过了1000万，那么我们的平台上的共享的车型超过了50万辆，那么车型是超过了10000款，基本上从10万-500万价格是全覆盖的。 哦，车型有这么多，就是几乎你能想到的、能看到的、想要的车型在这里都有了。 是的， 就是上次我们说到哈，说现在人出行的一种新的理念哈，就说你不必要攒一辈子的钱才买到一辆心仪的车，现在你可能花很少很少的钱就可以租到一辆好车。 对，体验不同的车，可以每天开不一样的车。 每天开不一样的车。上次留下你说的那一句话 啊、那句话是您不必身价过亿，也可以享受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 看，不用身价过亿可以享受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我明天想开一辆500万的车，价值500万的车，行不行？ OK 呀、啊、没有问题。 对，我觉得这是现在大家的一种出行的一种新的理念哈。可能作为我身边一个朋友就是说，哎呀，出行开车得开自己的呀，我这那自己的车闲置着，这好不好找奥拓租车租出去啊？咱还有点小收入，那不行啊，别人给我开给我弄坏了，我宁愿搁在自己家废铁，搁在那儿我也不给别人开。这是标准的60后70后的想法是吗？ 对，其实我们平台上可以看到可能共享意识更强烈的哈是85后90后的这部分年轻人。 嗯 啊，他们对于这种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特别的强啊，然后也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闲置的这个车辆去共享出去给别人用。啊，那当然刚才冰冰姐说的这个，比方说我出门一定要开自己的车，这当然是 OK 的，但是可能比方说您限行，或者说您有一辆5座车，但是您需要有7个乘坐的这个人数的时候，可能满足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您可以用换驾的这种方式啊来体验一下。 对，作为自己来讲，即使自己家里有很多车哈，很任性哈，家里有很多车，但是您家有奥拓租车，这个车多吗？你家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车，然后我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每个月换一台开哈，奥拓租车，我们算一个数字吧，咱们一共有多少车？ 我们 多少款？ 多少款呢？车型是超过了10000款。 超过了10000款。 对，就是基本上私家车里有的车型，我们平台上都有。 那我一年我每天都开不同的车型，我得多长时间才能把所有的车都开遍？阳光你给我们算一下哈。阳光数学比较好， 冰冰老师太了解我了，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好吧，阳光可以帮我们算一下，因为每次到数字的时候我发现阳光非常快哈。 对，这个要将近3年的时间才能开完。 算完了已经哈。就是说将近3年的时间你才能开完，就是奥拓租车所有的车你都可以来选，每天我都开不一样的车型，那得是3年的时间才能把所有的车型都体验一遍，这多好啊。您自己得花多少钱才能买汽车卸车呀，这辈子不敢想的事儿哈。啊，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出行的这种租赁的方式哈，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据说啊在这个唐宋时期民间出行的租赁服务行业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追溯一下哈，奥拓租车没准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公司的雏形。当时呢北方呢是当时没有汽车了，就是租这个马车驴车也是一种租赁的方式哈。你看我们这个祖先他们都已经有这种理念了，是不是啊？另外呢南方呢就是租船了，以船的租赁为主，所以说呢在中国其实这种租赁的这种方式呢并不新鲜哈。唐宋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有了，那现在这60后70后如果还不能接受的话，咱们怎么说呢，这思想的倒退是吗？好，我觉得这个是哈，一方面你可以租到心仪的车，我们说了在北京你虽然车限号，到外地你也不能开着你的车全世界去跑啊，到外地或者到国外的时候呢找这个租车肯定很方便。另外就是说如果您这个手中有闲置的车哈，真的是您别把它当废铁搁在那儿，您还得花钱去养它，是不是？我就为了保住一牌子呀，我觉得值。刘倩你说说。 是的，其实刚才冰冰老师讲的这个保牌哈，我们现在有一项这个保牌计划，那么这个保牌计划呢就是说您通过投入一部分这个车辆的购置的成本，那么来跟奥拓签一个托管协议，在托管期间车辆任何的这个事故啊保险啊维修啊您都不用操心。那么目前我们这个保牌计划的具体在北京这边的实施细则是让这个就是我们来集团去向厂商去定制朗逸， 那么这款车的购置价，包括上牌的费用，包括购置税，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是114200块钱，不对，114000，是 11万，我给你看一下，我这有记录， 没有，11万1420，对，我这个数学不好的又暴露了， 反正数字你就问阳光了。 那么我们前期投入的费用是111420，那么我们在这个车辆所有的这个上牌的手续办好之后呢，来跟凹凸签一份3年的托管协议，那么在3年当中，每个月我们会给到一个固定的租金，就是3250，那么3250乘以36个月，那么这个租金的收益是117000元整。那么117000其实已经完全覆盖了你前期所有的投入，111420已经完全覆盖了。那么在3年之后呢，我们还会以55000的这个价格去买断这辆车。相当于说您3年之后这个牌子不但保住了，还会有超过60000块钱的净收益。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跟刚才那位叫板的朋友来说一说哈。您看，您也任性，为了保住牌子买一个车，然后当废铁搁在那儿，搁那儿不说，您还得花钱养它，是吧？你得去保养吧，你定期还得去洗一洗吧，是吧？搁路边被贴条，你还得去处理一下吧。另外呢，还有这个另外其他的这个，比如说，上牌费呀、保险费呀、保养啊、维修啊等等等等，这些费用都得贴给他，包括有的时候要停车还得交一定的费用。粗算了一笔，养一辆车一个月怎么也得2000-3000块钱。 是的。 那么这2000-3000你省了，然后刚才说了还再给你3250块钱，那么3年之后你的本全回来了，然后再给你60000块钱。 对，我们的净收益其实是超过60000的。 净收益其实已经远超过，不但帮你省了钱，还帮您再赚了钱，多划算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理念确实要转变一下。不要老是墨守成规，说我必须要用自己的房子，住自己的车，开自己的，多累啊。好，那现在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为您敞开啊，如果您有这个车确实动心了哈，想租给这个凹凸租车，让阳光在这也肯定给估一个价哈，您手中有闲置的车呢交给阳光，阳光来看看每月给您多少钱，是不是？ 是的。 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为发来这个信息的朋友准备的奖品是什么？ 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了100块钱的这个租车券。 可以来使用一下。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耳边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Maroon 5的这首 Sugar。 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奥拓租车的两位负责人哈。如果您呢想出租汽车，或者想租车，或者想出租哈，怎么说呀，您有车想租出去，或者您想租一辆车，都可以来找奥拓租车哈。有一位朋友叫道客的影子哈，他现在呢有，估计是他有一辆车哈，是雨燕 1.3，开了两年，问一下阳光能租多少钱？ 铃木雨燕大概是2500左右， 就是每月是吗？ 对对对， 2500。哎，咱们对于这个你们这个租车有什么要求吗？对于这个租户的车辆， 要求是6年以内。 六年以内， 对。 哦，一般是什么样的车比较受欢迎？ B 级车更受欢迎一些。 哦 ，B 级 车和一些这种相对个性的车型。 哦，那开的年限呢，就是一般是不是比较新的更受欢迎一些？ 对，3年以内的车可能更好租。 3年以内，好的啊。如果您也想车，有车想出租的话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可以来问一问哈，问问阳光大概能租多少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啊，这边呢还有朋友想租哈，他说我想租一个GL8， 请问问 GL8 多少钱？咱们按天算吧，一般可能短租。 GL8 一天的话大概是在230到280之间。 230，这还挺便宜的哈。 对，很便宜。我们的话，如果到暑期的话，可能传统租赁公司一天的话应该是在1000到1500，我们的话也是在300块钱左右。 便宜这么多？ 对，很便宜。 哦，好的。那也有人很任性，说我这个想租一个特别好的车，使劲往好了想，我想租一个这个吧，看看这个奥迪 Q5 Q5 一天450， 一天450， 对， 怎么这么便宜？好，再往上说，保时捷呢？ 保时捷帕拉梅拉1500， 哦，就是1500，就是 SUV 自动挡5座的那种。 SUV 自动挡是卡宴1000， 一天是1000块钱， 1000块钱卡宴。 哦，哎，我觉得还可以， 对，非常便宜。这个车裸车的话也在100万左右。 哦，哎，我觉得真的，如果你想买这款车，我建议你可以先租着，先开一下，试一试看这个车怎么样，是吧？然后出去的这个感官呢，然后手感呢，然后驾驶的这种舒适度啊等等都感受一下，然后您再决定是不是要去买。比如说 4S 店真的要等很久很久你才能买到这款车，就可以找奥拓租车，我们先开着哈。 是的，这个其实是我们特别典型的一个使用场景哈，就是很多那个朋友想要买一辆车的时候，发现我去 4S 店可能只能试驾半个小时，可能通常给你试驾这款车还是这个车里边的高配啊，可能并不是你要买的那款目标车型。那么有很多朋友就会在我们这儿去租一辆，因为我们平台上的这刚才讲过车型很多，基本上你想到的这个车我们这儿都有，而且我们平台上3年之内的准新车占比达到60%以上。那么其实新车很多，所以呢很多朋友就会在我们这儿租一辆他的目标车型去体验一下，开几天，而且还可以跟这个车主去充分的交流一下这个车到底值不值得买。 我觉得挺好。上次我们在下面闲聊的时候还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一个车主他真的是太爱车了，然后他把他自己的车租出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租金再把这辆车再进行改装。 对对对，那是我们上海的一个车主，他的那辆车是大黄蜂，因为很多这个80后有这个变形金刚情节，所以他当时这个大黄蜂在租的特别好，就基本上一个月是满租的状态。然后有一次我们在做线下 club 活动的时候，就问到他说，哎，你这辆车租的这么好，那个租金都是来干嘛了？然后这个回答特别出乎我们的意料哈，是改装这辆车。哎，我们说那个改装这辆车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让我的下一个租客体验更好。 哦，他就说有这种就是完全为这个租客服务的这种形态了哈。我让你们也感受一下这个汽车工业它的这个前进是什么样的， 是的， 跟上我这个脚步，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个就属于就是纯爱车了哈。 是的， 而且把这个车完全是当做自己的一种爱好和事业来经营了。好，奥拓租车啊，真的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如果您想要什么样的车型，想体验一下呢，在奥拓租车都可以找到。就是已经不简简单单是我们的一种代步工具，满足我们一种出行的需求了。更重要的是，不是说要感受一下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吗？ 对，其实我们是想带给大家生活方式上，包括价值观上的一些改变。 对，好，如果您自己手中有闲置的车，我也是建议您哈，问一下阳光，看看能租多少钱，给自己带来不小的收益，何乐而不为呢？来，小弟提问，他说，2014年1月份的白色奔驰 E300L 运动豪华版，现在是开了8万公里，能租多少钱？2014、15、16呀，4年了， 8500到9000左右。 哦，8500到9000之间。 对。 开了8万公里，开了这么多还可以租这么多钱？ 对，因为它这个是E300。 哦，好的好的，还有一位是2017年的，昂克赛拉2.0排量的，他说多少钱可以租出去？开了不到6000公里，哎呀，几乎跟新车一样啊， 好新啊， 6000左右。 对呀、啊，哦，6000左右，哎呀，也是这个不小的这个收入哈，每月都不小的收入。哎，七七仓鼠之家和小弟，等你们租出去之后，一定要请我吃饭哈，就是每月这么多钱呢哈，每月一顿就行了。还有一位朋友，他说 A6。需要多少钱？他是想租一辆 A6， 一天的话是400左右， 一天400左右， 对， 哎，一天才400块钱哈，哎，租起来吧，然后出去拉风哈，嘿 ，L6 全新的，看看我开的，啊，租的哈，不是买的。好，还有一个朋友，他说 G28 每天300，问号，不是这啥意思啊？他就是有点疑问，他说是真的吗？G28每天300，真的啊？幸福的百合花。问号问的 是真的，可以下载凹凸租车在上面浏览车型。 哦，幸福的百合，我觉得你真的可以下载一下。除了下载这个凹凸租车 APP， 还有什么其他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叫凹凸共享租车。那么这个其实也可以满足你下单的整个需求。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 APP， 在 APP 端你可以去搜索任何的车型，然后完成下单，到最后这个整个取车还车的一些这个全流程的一个体验。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保牌计划，那么还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100202来报名参与。 好的，而且我们这是5星级的服务哈，只要把车这个洗得干干净净送到您家里，您最方便的时间和最方便的地点咱们交接。 是的， 是吧？还有人直接发过来凹凸租车，这是什么几个意思？是要索要这个奖品吗？我告诉你们，今天所有发来信息的人咱们都给奖品。行吗？ 可以的。 每个人一张100元的这个租车代金券哈。 是的。 果果再问，2013年的蒙迪欧能租多少钱？1.5T 的。 4500左右。 4500左右，我们觉得今天这些人好像每月都有一大笔收入哈，一下子瞬间都发了的感觉。还有幸福的百合花说读到我了，他瞬间已经下载了， 哦， 手很快哈。好了，还有朋友，如果您想把这个手里的车租出去，或者呢您想在奥图租车选一款您特别心仪的车来租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提问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醒来，它温柔地爬向玻璃，阵阵清风舞动，思绪有点不安。白色窗帘随风飘飘然，看着那些我喜欢的手工cookie，给你一半，给我一半，还剩一半。猫咪傻傻转着圈子追逐地板，打翻我的那个小屋架。那一年夏天。 听到了尚雯婕的小快乐，哎呀，听到这样心仪的音乐，就想着我明天是不是能开到一辆玛莎拉蒂啊？刘倩，你干嘛笑我呀？这不是梦啊，我开一天不行吗？来，我出租车，我明天去租一辆玛莎拉蒂， 可以？ 敢想？ 没问题， 可以哈。 对， 多少钱一天？ 1500到1800。 玛莎拉蒂？ 对，玛莎拉蒂。 这么便宜一天？ 是的。 啊， 冰冰姐已经开始两眼放光了。 对呀、啊，看到两眼在放光了。好，刚才幸福的百合花哈、啊，他说有一个雪铁龙的世嘉可以做多少钱？ 大概是哪年的世嘉？ 哦，那幸福的百合花，你还得把你的信息补全一下，告诉我们是哪一年的哈。刚才就是他已经下载了这个奥图租车，估计呢他是想租一辆 GL8， 再把自己的车再租出去。这个不是挺好的吗？ 是换价。 对啊， 对， 换价挺好的。我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我想要一辆大一点的车，我这个小的车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先租给你们，然后你们给我钱，我再去租我想要的车。 对，平台上有很多既是我们车主又是我们租客的这样一群朋友。 这个不错啊，看来还咱们还是没有人家会算哈，看人家多会过日子。还有2014年的，这是金旅海狮豪华版，14座车多少钱？ 这个应该属于黄牌车，这个就不能出租了。 哦， 因为涉及到这个对驾驶证的一个门槛的问题。 哦，好的好的，这还真是长了一个知识哈。雪飘星空你自己留着吧。我开个玩笑哈。好了，那刚刚呢发来信息的雪飘星空龙哥，雪飘星空给你那个奖品哈，还有 Mr. 还有小弟幸福百合花啊、果果，还有韭菜的花，还有七夕相处之家，还有幸福道客的影子，每个人都给你们一张奥图租车提供的100元的租车代金券哈。好了，时间过得很快，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阳光是不是又感觉刚刚渐入佳境的感觉就要结束了？ 是。 好了，大家可以留着问题哈，下周一阳光和刘倩还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解答问题的。谢谢二位光临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冰冰姐，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好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汽车音乐会明天9点我们再见。 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装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装了架，水母家具、智能卫浴、云配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想见店内活动。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鼎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10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茶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7月国华店庆了，7月国华店庆了， 黄金免费换，翠钻珠宝价格减，买首饰到国华。 旅游去哪儿？去13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13陵。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1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